捍卫家园，你从来不惧怕。有梦想，今晚我们都是老爸。 好像转眼

疏道理不需太多，对对错错放低功过。Let's celebrate，Let's celebrate，Let's celebrate， 要对得起这张飞。这晚你不是你，做够未？想企就企起，为庆祝生意停顿。 随便一轮剧场，每个变身都是放任。 想陪着你 想要，音乐要一直响，送你的礼物要用烟花来做开场，你念着这一摊都微笑着疯狂，舞动让裙摆张扬，这一刻别寂寞，倒数时差等指针穿破，摊开手轻轻享受，要学留下的我节奏，幸福融在胸口，用快乐填补寂寞的留下来的缺口，闭着眼睛想象，天空划过光亮，雪橇送来的狂想，这一刻低下头，双手握紧，有流星划过，真实爱多鲜艳。

Tell us why you had to hide away for so long.

个国家的青年艰辛，这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，经历了贫穷和落后也曾一无所有，义无反顾，无论水有多深山有多陡， 继续走下去，走到前面的路途，人心被唤醒，铭记先辈的付出，不要让我在前面前付出艰辛，不必沉默了，放手跟上，把你我的力量坚定， 经过了多年的磨练，告别了昨天，整个的锁链凝聚了火焰，扛起个肩膀刷去记录，现在更深的是我凭着你一手跟你说这里的真理，怎么能把不可能的变成了可能，这个世界的环境的那个层级不是你单单的可能，乘 风破浪就像他不在长城的路上，誓言捍卫着更大的力，肩膀能光，我为我的祖国感到骄傲，就让无情无情自由的飘，

家的日子还很长，院里树上的知了叫，伴我入梦乡。学校门口的小摊上，我每天画上块板毛，没有日记的小零食，我举着也挺香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我还在回忆着往事，下课铃响以后 我的名字叫做安，作词人安来宁，读歌人新月。我生在北方的小城，静静的潮白河边。为纪念它的宁静，我的名字叫做安。乍暖还寒的春天，燕子飞过田野，白雪悄然的消融。在我18岁那一年离开了它的视线，

世界都空了，心里像是被